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步步为营，有章可循，决策树算法。决策树算法是解决分类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和之前介绍的基于概率推断的普苏贝叶斯分类器和逻辑回归模型不同。决策树算法采用的是树形结构，使用层层推理来实现最终的分类。与贝叶斯分类器相比，决策树的优势在于构造过程无需使用任何的先验条件，因而呢适用于探测式的知识发现。决策树的分类方法更加接近于人类的判断机制，这可以举一个买房的例子来说明。面对眼花缭乱的房源，普通人优先考虑的肯定都是每平方米的价格因素，如果价格不贵就买，价格贵的呢那就不买。在价格合适的前提下，面积就是下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面积够大就买，面积太小了就不买。如果面积也合适的话，位置是下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单身业主通常会考虑房源离工作地点的远近，离单位近那就买，离单位远呢就要考虑了。为人父母的则要斟酌是不是学区房，如果是学区房就买，如果不是学区房那就不买。如果位置同样称心的话，就可以再根据交通是否便捷、物业是否良好、价格是否有优惠这些条件来进一步的筛选，最终呢确定购买的对象。前面的例子模拟了一套购房的策略，这套策略当中，业主对每一个可选的房源都要做出买与不买的决策结果，而每平米的价格、房屋面积还有是不是学区房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决策的判断条件。在每个判断条件之下的选择表示的是不同情形下的决策路径，而在每个买或者不买的决定背后都包含着一系列完整的决策过程。决策树呢，就是将以上过程形式化并且引入量化指标之后来形成的这个分类算法。决策树它是一个包含根节点、内部节点还有叶节点的树状结构，那么它的根节点呢，包含的是样本的全集，内部节点对应着不同特征的属性测试，叶子节点呢则代表了决策的结果。从根节点到每个叶子节点的每条路径都对应着一系列的判断依据，那么使用决策树进行决策的过程就是从根节点开始来测试待分类项的特征属性，并且根据属性的取值来选择内部节点。当选择过程持续到达某个叶子节点的时候，这时呢就将这个叶子节点存放的类别作为最终输出的决策结果。由于决策树是基于特征对实例进行分类的，所以它学习的本质就是从训练数据集中归纳出一组用于分类的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么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规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组规则集合既要在训练数据上有较好的复合度，也就是训练误差比较小，也要具备良好的泛化能力，也就是泛化误差比较小。在决策树模型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通常包括三个步骤：特征选择、决策树生成，还有决策树的减脂。特征选择它决定了使用哪些特征来对特征空间做出划分。在训练数据集中，每个样本的属性可能有很多个，那么它们在分类结果中起到的作用呢也会有大有小。因而特征选择的作用就在于筛选出和分类结果相关度最高的特征，也就是分类能力最强的特征。理想的特征选择是在每一次划分之后，分支节点它所包含的样本都尽可能的属于同一个类别。在特征选择当中，通常使用的准则是信息增益。机器学习中的信息增益就是通信理论当中的互信息，这是信息论里面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信息增益描述的是在已知特征之后对数据进行分类的时候呢，它不确定性的减少程度。所以特征的信息增益越大，得到的分类结果它的不确定性也就越低，说明这个特征呢它具有越强的分类能力。根据信息增益准则选择特征的过程就是自顶向下进行划分。在每次划分时候呢，我们需要计算每个特征的信息增益，并且选出最大值，这样的一个过程。信息增益的计算涉及信源商还有条件商的公式，这部分内容在之前的专栏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信息增益的作用可以用下面的实例来说明。在银行发放贷款的时候，会根据申请人的特征来决定这个贷款是否要发放。那么假设在贷款申请的训练数据当中呢，每一个样本都包含着年龄啊、工作状况啊、房产情况啊、信贷情况啊这些特征，并且根据这些特征来确定是否同意贷款。 那么一种极端的情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假设啊，申请人是否有房产的属性的取值和是否同意贷款的分类结果在训练数据集上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在训练数据当中，每一个有房的申请人都对应着同意贷款，而每一个没房的申请人呢，都对应着不同意贷款。这种情况下，是否有房产这个特征就具有最大的信息增益。为什么呢？因为它完全消除了分类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处理测试实例的时候，只需要根据这一个特征就可以确定分类结果，甚至于其他的是否有工作呀、年龄这些特征都根本不用考虑。相比之下呢，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申请人的年龄和是否同意贷款的分类结果完全无关。这时候在训练数据当中，在青年、中年、老年这每个年龄段之内，同意贷款呢和不同意贷款的样本数目都大致相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分类结果在每个年龄特征的取值之上都是随机分布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种特征呢，它的信息增益就很小，也不具备分类能力。一般来说，抛弃这样的特征对于决策树学习精度的影响是不大。在最早提出的决策树算法 ID3 算法当中，决策树的生成就利用了信息增益准则来选择特征。 ID3 算法构建决策树的具体方法是从根节点出发，对节点计算所有特征的信息增益，并且选择信息增益最大的特征作为节点特征，然后呢，再根据这个特征的不同取值继续的向下建立子节点，对于每一个子节点都递归调用以上算法来生成新的子节点，直到信息增益很小或者所有特征都用完了啊，没有新的特征可以选择为止。那么 ID3 算法使用的是信息增益的绝对取值，而信息增益的运算特性决定了当属性的可取值数目比较多的时候，它的绝对值呢会大于取值较少的这个属性啊，也就是说我一个属性如果有五种可能的取值，它的信息增益呢通常会大于只有两个取值的这样的属性。所以这样一来，如果在决策树的初始阶段就进行过于精细的分类，那么它的泛化能力呢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也就无法对真实的实例做出有效的预测。那为了避免信息增益准则对于多值属性的这个偏好呢， ID3 算法的提出者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改进，也就是 C4.5 算法。 C4.5 算法它不是直接使用信息增益，而是引入信息增益比的这样的指标作为最优划分属性的依据。信息增益比等于使用属性的特征商归化之后的信息增益，而每个属性的特征商呢，它又等于按照属性的取值计算出来的信息商。所以在特征选择时候呢， C4.5 算法先从候选特征当中找出信息增益高于平均水平的这个特征，再从中选择增益率最高的这个特征作为节点特征。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尽量做到对多值属性和少值属性一视同仁，不会对多值属性产生偏好。那么具体到决策树的生成上， C4.5 算法和 ID3 算法是类似的。不管是 ID3 算法还是 C4.5 算法，它都是基于信息论当中商模型的指标来实现特征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大量的对数计算。另外一种主要的决策树算法 CUT 算法则采用了基尼系数来代替了商模型。CUT 算法的全称是分类与回归树，它既可以用于分类也可以用于回归。假定数据当中共有 K 个类别，那么其中每一个类别的概率呢就是 PK， 那么基尼系数的计算它就等于1减去所有 PK 平方的和。基尼系数在与商模型高度近似的前提之下，避免了对对数运算的使用，所以呢，从计算上讲 CUT 分类树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为了进一步简化分类模型， CUT 分类树算法呢，每次只对某个特征的值进行二分类而不是多分类，所以它生成的就是二叉树模型。因而在计算基尼系数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每一个特征找到使基尼系数最小的这个切分点，这个切分点就是最优的切分点。在树生成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最优的特征以及它对应的最优切分点来生成只有两个子节点。这样的话，将训练数据集按照特征分配到子节点当中去，得到的就是二叉树。如果说在某个特征 A 上啊有 A1 A2 A3 这样三个类别，那么 CUT 分类树在进行二分类的时候就会考虑 A1 和 A2 A3 A2 和 A1 A3 A3 和 A1 A2 这三种区分的情况，并且从中呢找到基尼系数最小的组合。 同其他的机器学习算法一样，决策树呢也难以克服过拟合的问题。那么减脂就是决策树对抗过拟合的主要手段。园丁给树苗减脂是为了让树形完好，决策树减脂呢则是通过主动去掉分支来降低过拟合的风险，进而提升模型的泛化性能。那么如何来判定泛化性能的提升呢？一种方法是定义决策树整体的损失函数，并且让这个函数极小化，这也就等价于使用正则化的最大自然估计来进行模型选择。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训练数据集当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模型的验证，根据验证集的分类精度变化来确定是不是要进行减脂的操作。决策树的减脂策略可以分为预减脂和后减脂。预减脂指的是在决策树的生成过程当中，在划分之前就对每个节点进行估计，如果当前节点的划分不能够带来泛化性能的提升，那么就直接把这个节点标记为叶节点，给它 pass 掉。预减脂的好处呢，在于说禁止欠佳节点的展开，在降低过拟合风险的同时呢，显著减少了决策树的时间开销，但它也会导致误伤的后果。某些分支虽然当前不能提升性能，但是在当前的基础上，后续的划分却可能让泛化性能显著的提升。那么预减脂的策略就会将这些深藏不露的节点移除，无疑会导致矫枉过正，带来欠拟合的风险。相比之下呢，后减脂策略则是先从训练集生成一棵完整的决策树，然后再来计算这个决策树在验证集上的分类精度，之后在完整决策树的基础之上进行减脂，通过比较减脂前和减脂后的分类精度来决定分支是否保留。和预减脂相比，后减脂策略通常可以保留更多的分支，那么欠拟合的风险呢也就相对较小。但是由于它需要逐一考察所有的内部节点，因而训练在时间和计算量的开销上就会比较大。以上的决策树算法虽然结构上简单直观，逻辑上容易解释，但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一言堂，也就是只根据单个的最优特征来进行分类决策。在实际的问题当中，分类结果通常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所以呢需要对不同的特征加以综合考虑。如果决策树在决策的时候是依赖多个特征来进行分类的话，这种决策树就是多变量决策树。在特征空间上，单变量决策树得到的分类边界是和坐标轴平行的这个分段，那么多变量决策树的分类边界呢就是斜线的一个形式，不需要和坐标轴平行，这样的话呢就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那么关于多变量决策树的内容呢，我在这里就不做更多的讲解。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当中的决策树的基本原理，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决策树是包含根节点、内部节点和叶节点的树结构，它通过判定不同属性的特征来解决分类问题。第二，决策树的学习过程包括特征选择、决策树生成、决策树减脂三个步骤。第三，决策树生成的基础是特征选择，特征选择的指标包括信息增益、信息增益比还有基尼系数。第四，决策树的减脂策略包括预减脂和后减脂。在对决策树算法的分析当中呢，自始至终都没有涉及自然概率还有后验概率这些在之前频繁出现的概率论中的概念，但是这呢并不意味着决策树算法和概率论完全无关。那么如果从概率论角度来看待决策树，我们如何来分析？